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科技领域的几则资讯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在航天科工集团呢最近的一些对外的表态中呢，我们看到了中国航天科技啊在民用领域的这个步伐呢正在加紧推进。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则新闻。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培育航天新动力取得系列重要进展。航天科工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日前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介绍说，目前由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快舟系列固体运载火箭已圆满完成12次发射任务，成功将2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航天科工集团首次圆满完成了世界上直径最大、国内推力最大的固体发动机试车试验，开辟了大型运载火箭发展新路径。首次圆满完成了液体火箭冲压组合发动机模态转换飞行验证，实现了空天飞行组合动力技术重大突破。为促进航天动力技术在国民经济领域得到更多应用，该企业还加快磁悬浮关键技术攻关，着力推动高速电磁推进等重大航天成果转化。 其实航天这件事情上呢，绝对不是简简单单我们有了自己的空间站，我们在空间当中走得更远。其实航天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事业，除了有大推力的火箭、高性能的卫星，包括呢更加性能全面的空间站以外，我们还需要在商业航天、在深空探测，甚至在一些民用领域，都要让航天科技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说一说一颗小行星啊，这个小行星还真的不小，它即将和地球擦肩而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一颗直径介于92米到210米的小行星将于近日与地球擦肩而过，不过它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据报道，这颗代号1994W212的小行星掠过地球时，与地球最近距离约为620万公里。这颗小行星由美国天文学家卡罗琳·休梅克于1994年11月28日在美国帕洛马天文台发现。经过多次观察，研究人员认定它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于2016年将其从近地天体研究中心的地球撞击风险监控系统哨兵系统中除名。先前不时有天体近距离造访地球的报道，不过天文学意义上的近距离可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公里。关于防止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技术，目前存在多种思路。据美国行星学会介绍，极端方式是核爆，比较温和的方式是让一个重型航天器擦过小行星，从而使小行星偏离原来轨道。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动能撞击器技术，重点是以一个或多个航天器高速撞击小行星，以改变其轨道。 在几天之前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美国呢已经发射了一个航天器，这个航天器呢将会撞击某一颗小行星，看看能不能来去改变它的轨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颗小行星，它的编号叫做 1994W12， 距离地球呢最近是620万公里。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应该对于地球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啊。但即便如此呢，还是要对它进行相关的观测。而且呢，我们其实要说，小行星在地球过去啊这个46亿年的时间当中，对于地球的威胁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啊，可能离我们都很远啊，或者对于地球的威胁呢，也许我们在人类存在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实际上在6500万年前，科学家们考证啊，恐龙之所以呢在地球上从一个极为繁盛绝对霸主的物种呢瞬间灭绝了，其实最有可能的起因啊，就是和小行星撞击地球有关系。那么撞击地球当时的那颗小行星的直径是达到了10公里啊， 而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颗小行星呢，值得大家关注，它的直径也无非就是92米到210米左右。当时10公里的这颗小行星撞击了地球之后呢，首先对于地球的大气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导致许多植物死亡。植物在死亡之后啊，恐龙没得吃了，进而呢导致大型的恐龙呢也相继死亡。恐龙这个绝对啊繁盛一时的霸主就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现在呢，科学家们依旧还通过哨兵系统来关注着很多的小行星，它们可能未来会撞击地球，可能呢啊这个几率相对比较小。这个无论是大还是小，其实从数学的概念上来讲，地球再被一颗小行星撞到，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时间呢是上亿年呢，还是上千万年呢？如果说时间很小的话，我们还真得去开发一些技术来防止小行星撞地球。别说是十公里的，现在真的来一颗呢，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这颗直径大约100米的小行星，那对于地球的冲击之大，可能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来去接受的。因为很多的文明呢都是在啊，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发达城市吧，都是在沿海。如果这颗小行星撞进了大海，将会产生巨大的海啸，那对于沿海附近的这些国家和城市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其实除了小行星之外呢，地球每天在宇宙当中也在经受枪林弹雨，只不过呢这些子弹非常小，甚至呢可以说它是很微小的散弹，它叫做陨石。据科学家统计呢，每天大约有300到500颗的陨石会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很多呢可能没有看见之前它就在大气层当中烧完了，而能够落在地面上的，被我们看到的，甚至被我们捡到的，也是陨石当中的极少数。陨石呢，对于天文学家来讲，也是研究宇宙深处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日产。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对外披露了，打算呢投资176亿美元来进入纯电动车的领域。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日前宣布，计划今后5年在电动汽车领域投资176亿美元，推出20款新款电动汽车。这意味日产期待在电动车领域重新称雄。日产表示，到2026年将推出20款新车，其中9款将为纯电动车，其他将为油电混合动力车。这些混合动力车型将由电力驱动，但配备一个小型汽油发动机，在驾驶时给电池充电。日产计划弃用钴等价格较高的电池材料，将在固态电池领域投资超过10亿美元。这种电池有望取代现在流行的液态电解质锂离子电池。日产说，固态电池技术使电池更轻、更安全。日产计划到2028年投产固态电池。对比日产在电池领域的研发方向，日产的本国同行丰田汽车工业公司以氢能为方向。不过，氢能汽车仍需突破一些技术瓶颈。例如，使用氢能现在难以做到零排放，仍会有少量碳排放产生，相当于汽油发动机碳排放量的大约2%。此外，还排放少量氮氧化物，而且存储氢燃料需要较大空间。 我们说一说日产吧，在电动车啊，纯电动车的领域呢，日产可以算说是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在10年之前，日产就推出了凌风这款电动车。这款电动车呢，有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呢，就是在它从投产，大概到2-3年前啊，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是唯一没有一款自燃过的电动车。为什么它没有自燃呢？原因是因为它所使用的技术路线非常的保守，电池用的非常的小，而且呢，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100-200公里。这个数据呢，从当下的电动车需求来讲，已经可以考虑呢是退出市场的产品的这个数据了。所以日产呢，面对呢电动车时代汹涌而来的大潮，也打算呢要推出纯电动车。只不过呢，我们从它的相关的新闻当中看这个数据啊，它的这条路可能走的还是相对比较保守。到2026年呢，推出20款新车，其中仅仅9款是纯电动车，剩下的11款呢都是油电混合动力。这也不仅仅是日产，其实整个的日本的车企还是非常喜爱自家的油电混合动力。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呢，他们在这个技术领域呢有很多的专利，过去呢也在这个技术上赚了不少的钱，这个钱赚得舒服呀，谁愿意抛弃这条赛道呢？而且呢， 日本的很多一些车企啊，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在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一直呢对于纯电动这条路呢不是很看好，尤其呢是不太看好呢锂离子电池作为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他们也认为呢，首先在全球而言呢，锂元素的数量是有限的；第二呢，锂离子电池呢，它未来的能量增长空间也是有限的，再加上呢一定的自燃的风险，所以呢他们不太看重啊，用纯电，尤其是锂离子电池的这个纯电车的发展路线。但即便如此呢，这是一个大的风口和时代，也不能错过呀。包括像丰田呀、日产呀、本田呀，都在这个领域呢有很多的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氢能源。其实日本的车企，他们面对未来新能源的时代，他们押宝真正押的就是氢能源。认为氢能源有这样几个好处嘛，首先它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虽然现在的氢能源电池呢还有少量的碳排放产生，但是随着技术的迭代，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在美国啊，已经有一款叫做 Maria 的纯氢能源动力的汽车在美国已经上市销售了好多年了。据我了解呢，咱们国家在今年的冬奥会呢也有一批叫做 Maria 的这个汽车，100多辆呢也将服务于冬奥会，这个也是纯的氢能源的汽车。氢能源的好处呢有很多，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的存储氢燃料需要较大的空间。这个可不仅仅是氢燃料存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算是一个障碍，其实它更大的障碍呢还是安全性。在很多年前啊，德国的宝马汽车呢就在宝马七系上推出了纯氢动力的宝马汽车。当时呢这款车在对外销售的时候啊，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提示，这个提示呢写在说明书里，就这款车您买回去之后啊，你放哪儿都行啊，就是不能放在密闭的空间，尤其是不能放在地下室里。为什么呢？就担心啊，如果但凡有氢气的泄漏，这个车呢要在地下车库的话呢，一旦爆炸，可能整个楼都会被炸平了。所以这个也是氢能源在未来使用的过程中大家呢要去突破的几个技术的难点。但是这些呢从我们过往啊各种交通工具的技术发展来看呢，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市场中有需求，只要环境，我们用车的环境到了这一天，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未来的新能源车究竟是锂离子电池持续当道呢，还是氢能源的电池会作为核心动力呢，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生物燃料来作为核心动力呢，这个都不好说。但是新能源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奔着节能减排，让我们在使用汽车这件事情上对世界更友好来前进的。好，最后在这个时段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呢将会在2023年实施金星探测计划。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金日前表示，俄罗斯必须在2030年前向金星发射探测器，否则就会掉出航天强国之列。罗戈金表示，俄国家航天公司正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讨论联合实施这一项目，但为了启动该项目，美国国内还需要达成政治妥协。如果美国无法参与合作，俄罗斯仍将独立实施该项目或寻找其他合作伙伴。据悉，俄罗斯计划于2029年11月发射金星 D。 据介绍，金星 D 将由轨道和着陆装置组成，用于全面研究金星的大气层、表面和内部结构等。金星探测计划还包括2031年6月继续开展金星大气层研究，2034年6月将大气、气溶胶和可能的土壤样本从金星带回地球。 我们在以上时间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要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两天啊大家非常关心的新冠病毒新的变种，这个变种叫做奥密克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尽管我们早就预见到了病毒的变异，但当变异病毒真的到来，还是会让人有些措手不及。与德尔塔毒株的对抗还没结束，一个叫做奥密克戎的变种又出现了。世卫组织也将其变异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新变异毒株来势汹汹，而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各种信息，一时间让人真假难辨。正所谓新冠病毒再变异，奥密克戎啥威力？ 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和毒性到底有多强？我们该如何判断一个新的病毒和它的特性呢？毒力和传播力之间究竟该如何理解？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新冠病毒再变异。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新冠病毒最新的变异有关系。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发布了一份报告，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造成感染病例激增的风险非常高，并可能呢给部分地区带来严重后果。在科学家加紧研究奥密克戎毒株的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个成员尽可能的加快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在世卫组织昨天发布的文件中说道，奥密克戎毒株刺突蛋白突变数量空前，其中部分突变可能影响疫情走向，令人担忧。虽然这个变异毒株在眼下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初步证据显示，这个毒株发生突变可能使其具备免疫逃逸能力，同时增强传播能力。在文件中还表示，基于这些特征，新冠病例今后可能激增，进而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病例激增可能出现的地点，但整体而言，它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风险被评估为非常高。按照相关媒体的报道，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迄今关于奥密克戎毒株措辞最强烈的警告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可能认为新冠疫情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他跟我们还没完呢。面对新的变异毒株，世卫组织再次敦促194个成员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特别是提高风险人群的接种率。据媒体报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上报最早出现在南非，南非迄今报告的新增新冠感染的病例多数是轻症，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不过南非专家也提醒，依据这些数据做出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确切结论还为时过早。科学家们把奥密克戎判断为一个新的毒株变异，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科学依据？面对病毒新的变化，我们有着什么样的办法来确定它的传播力和它的杀伤力究竟如何？以及网上有关奥密克戎的一些说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叶老师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其实要说这种病毒的出现呢，反应最大的应该就是全球的股市了。很多股票市场呢，在听到奥密克戎新的病毒被世卫组织确定名称以后啊，应声下跌。那么关于新的病毒的出现，或者说这种病毒被世卫组织确认为一种呢值得去命名的病毒，一定是在它身上发现了某种特质。我看到目前新闻报道呢，说这个病毒身上呢有50个位点产生了变化，甚至呢有一些媒体写文章用这样的比喻，说这个病毒变得连他的亲妈都不认识了。我们如何来确定一个病毒的变化，并且给它一个新的命名呢？ 我觉得就是说连他亲妈都不认识了，这肯定是开玩笑的话了，有点夸张了啊。因为至少我们知道它还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毒的种类并没有改变。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50处突变，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去看，那实际上整个这个突变所发生的这些我们说最密集的区域，就是这个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那刺突蛋白的这个整个的长度呢，不是说50个位置啊，那是上千个氨基酸突变氨基酸的组成的。所以呢，在上千个氨基酸上有50处突变，这仍旧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它的整体上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说从病毒的角度来讲，新冠病毒仍旧是新冠病毒，只不过呢这个奥密克戎呢，它的这个突变的数量跟以前所发现的这些突变株来讲，那么这个突变的数量有点多而已。 您说的是有点多而已，那是不是正是因为它的突变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才给它确定一个新的名字，把它来列为一种新的新冠病毒的变种呢？ 如果说仅仅是突变数量比较多的话， 我想可能还不足以说我们给它特别的进行一个命名。这个特别命名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的确看到了它的这样一个流行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这个呢，主要说呢，应该说是最早在南非发现了这个奥密克戎，并且呢，在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南开普敦啊，那么就看到这个病毒呢，已经是占据了一个新发病例中的一个主体，那么就说明这个病毒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有了这样一个流行的趋势。 嗯， 那么正是这种流行的趋势的出现，才让世卫组织决定有必要对这个病毒做一个特别的一个命名，这样呢也是方便大家在彼此交流沟通的时候来谈到这个病毒，病毒的这样一个突变株。 嗯，那就是在咱俩对话的时候，实际上病毒的突变都是在不断的进行，而且呢有些突变可能没有流传下来，有一些突变呢流传下来了，它的家族的队伍还在不断的扩大，奥密克戎呢应该就是后者。那么目前为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来报道这种新的病毒，那么有一些说法呢认为这种病毒呢它的传染性要比之前强很多啊，甚至呢要比之前强千倍以上，所以呢对于传染性的增强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恐惧。您如何看待这个报道以及增强的传染性？ 我觉得这个报道应该是不确实的，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目前只是说呢，我们从已有的，特别是在南非现在已经出现的这样一个流行的情况来看，那么根据他们的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数据来看，我们有一个叫做传播的一个 R 值嘛，那么这个奥密克戎的 R 值呢大概是在2左右，那么之前的一些突变株呢都是1.几，那么应该说呢这个 R 值呢变得更大一些，而且是显著的增大了。但是呢这个 R 值它仍旧有它的这个数据来源的这样一个背景，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防疫策略，有着不同的这样一个疫苗的接种程度，那么这些都会影响这个 R 值。也就是说这个 R 值是一个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一个值，但是呢它背后的影响的这个因素不只只是这个病毒本身的一个传染性，它还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这个R值。所以说呢，目前我们还得不出一个结论啊，说它已经有千倍以上了，这个肯定是没有任何理论的基础的。甚至说我们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能够去评判说它到底这个传染性提高了多少倍。但是目前呢，很多专家也都这样表示过了，就是说它的传染性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确实的事情，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目前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而且也不认为它的传染性提高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我觉得没有，肯定没有千倍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传染性了。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种病毒的杀伤力相关的报道呢，最近也是满天飞嘛。其中呢，有一种猜测呀，认为南非呢，因为本身艾滋病的患者呢比较多，那么这种病毒呢，在已经免疫力缺陷的人的身体中，它可能会肆无忌惮的变化，进而呢演化出更强的杀伤力，更强的传染性，加上更强的杀伤力，对于人类来说又是一场灾难已经袭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没有任何科学的道理可言。因为首先我们不掌握这个数据，我们不知道这些曾经被这个病毒所感染的这些患者中到底有多少人是携带有艾滋病毒的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并不掌握这个数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这个艾滋病毒它的一个工作的原理，它所谓的免疫缺陷是指的让这个病人他可能没有能力能够去正常的去对抗一些病毒和细菌。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是指的是发病的状态下，如果是在艾滋病毒潜伏期的话，这个病人其实是不会有任何表象的，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出来他对于某种疾病，对于某种这个病毒也好，或者病菌也好，他有什么样的抵抗力的区别，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出区别，那就已经是在发病的阶段了。而一旦进入发病的阶段，这个人可能很快就会死于这样的一个免疫力缺陷，根本就轮不上这个新冠去感染他了。所以呢，我想这样的说法真的是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的。那么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新冠的重症患者的他，在他的肺部那么多的细胞都被新冠病毒感染了，这个过程中本身就在允许病毒进行大量复制，就在允许病毒进行这种不断的突变的尝试。这个事情在每一个重症患者的体内都是一样的， 根本不需要这个患者有这个艾滋病毒感染或者没有艾滋病毒感染，这两件事情是毫无关系的。 那有一个朴素的逻辑啊，我们知道艾滋病的病毒呢，它对于人体最大的影响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新冠病毒进入到一个免疫系统已经不正常的，或者甚至失去免疫系统的身体当中，那它的变化，或者说它恶化的这个方向，有没有可能会比一个在正常的免疫系统当中的人的身体要更强呢，或者更复杂呢？ 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当艾滋病毒进入到一个人体内之后，它感染的是免疫系统中的 T 细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它会在 T 细胞中潜伏下来，也就是说它不会有任何影响到免疫系统工作的情况。所以这时候这个人的免疫系统跟正常人的免疫系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有在这个艾滋病毒已经开始发作的时候，开始在这个病人的体内大量复制的时候，它的免疫力才会出现急剧下降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艾滋病患者，他的免疫力已经急剧下降了，首先会杀死他的不是新冠病毒，而是我们环境中大量存在的各种真菌细菌。这些东西其实是无孔不入的，而我们正常人的免疫系统是能够抵抗他们的。当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旦卸下这个防御之后，这些真菌和细菌首先进来了，然后这个病人根本就撑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死亡了。因为这些细菌和真菌在我们身边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新冠进入他体内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这都属于一个小概率事件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根本轮不到新冠去感染他了，可能其他的生活环境中常见的细菌和真菌早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在这样的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对于携带者来说，它不存在免疫力下降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您刚才说的这种假设的情况。那至于发病的病人来说，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儿了，可能也不允许我们去讨论新冠了，可能其他的病菌和细菌早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现在呢，我在网上去搜啊，比如说你搜艾密克戎啊这四个字儿，接下来呢，你会看到大家关注最多的就是这种病毒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其实现在来说，我们也并不知道它的威胁有多大，但是许多人呢就担心这种病毒它接下来会出现杀伤力更强，传播性会更强，会让人类呢又走入到一个新的对抗新冠病毒的可能束手无策的一个境地。甚至有人说，可能疫苗面对这个新的变异的毒株，也许保护效力都会大大下降。关于这个担忧您怎么看？ 这个担忧应该分成两个部分来说，咱们分别来聊这个事情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更多的危害我们的健康，第二个部分是说现在的疫苗会不会起作用，对吧？这是两个问题。那么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更严重的威胁我们的健康。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不会，因为从南非现在已经有的一些临床的数据来看，被这种奥密克戎的突变株所感染之后，实际上病人体现出来的症状是一种轻度症状，也就是我们经常在提新冠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是重症、中度症状、轻度症状，还是说无症状，对吧？那么现在来看，主要是轻度症状。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很多被新冠感染之后的重度的患者，他们会出现嗅觉丧失、味觉丧失的这些现象。那么当然了，关于这个为什么会嗅觉丧失、为什么会味觉丧失，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结论。但是总而言之，这是和中度、重度症状相伴随产生的一些症状，但是在这次奥密克戎的感染的情况来看，都不会导致嗅觉或者味觉的丧失，这本身就说明它实际上是一个轻度的症状，它往往就是只是导致一个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咳嗽啊，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得了一次普通的感冒一样。所以说它应该是只会导致一个轻度症状。那么这个是从现实的一个临床观察上来看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也是我做客您的这个节目已经很多次了，咱们反复提过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实际上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它是会走向一个传染力越来越强，但是呢致病性会越来越弱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咱们好像之前说过这个话的，对吧？那实际上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呢，因为你每次传播实际上是一个进化上的筛选，进化上的一个选择，只有传染性越强的，它才越有可能从一个宿主的身上跳到另外一个宿主的身上，所以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得以传播下去，得以存在下去。所以它一定是在进化的过程中会筛选出那些 传染性变得越来越强的毒株。但是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说致病性一定会越来越弱呢？因为如果你的致病性变得越来越强，最终总是导致这个宿主的死亡，那么这个宿主死了就没有办法带着你到处去传播了，是吧？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吧？ 对。 所以实际上在传播中，我们会看到毒力总是变得越来越弱的。像咱们今天还聊到了艾滋病，对吧？那么艾滋病呢，在科学家从1980年代认定这个病出现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近40年的时间了。实际上我们也在观察到这个艾滋病毒的毒力也在变得越来越弱。我们刚才提到它潜伏这个概念，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潜伏期正在变得显著增长，这个其实就是说明这个病毒的毒力在不断的变弱。所以说像这个毒力变弱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普通的，也是一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次呢，奥密克戎所体现出来的也恰恰是这样一个趋势，它的传播力好像是上升了，更容易传染了，但是它的这个致病性，它导致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却是下降的。这是关于您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疫苗是不是还能够起作用？这个呢，从目前来看仍旧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这个有一定作用到底是多大程度上，这个是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从趋势上判断一下就能够判断得了的，它需要更多的真实世界中的这样的研究数据的支持。实际上就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生产疫苗的厂家，无论是国外的厂家还是咱们国内的做疫苗研发的这些公司，他们都在做这个相关的研究，在验证这件事情。这个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等确切的数据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我看到相关的厂家已经开始在收集呢奥密克戎变异的毒株，这个变异的毒株呢很有可能也用在疫苗的生产中，或者是不是在疫苗中会把这个类别也加进去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还会可能为了应对这个变异来打第四针？那如果呢在奥密克戎之后再出现了一种变异，又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们再给它造成疫苗，然后是不是还会可能再打第五针？如果这个样子下去，我们是不是就6、7、8、9、10针每年以后打一针？这种日子想一想觉得好像也挺可怕的。 这个其实要说应该说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之前打的加强针呢，跟我们最初打的第一针和第二针是同一样的疫苗，这只是一个加强针，它不是一种新的疫苗。但是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似的，我们已经在研究这个奥密克戎它的这个刺突蛋白的基因序列，那么根据它的基因序列，我们去合成相关的蛋白质啊，或者是用这个突变的毒株去做相关的疫苗的开发呀，这样开发出来疫苗应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疫苗。那么这个新的疫苗，那么可能它还需要经历相应的一个这个就是临床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才能够上市销售，才能够让我们去使用，那么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到那个时候，这个新的疫苗出来之后，那么这跟原来疫苗就已经不是同一种疫苗了，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说会不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那要看这个病毒未来的这样一个突变的发展了。我们知道其实流感现在每年是要每年打的，对吧？每年如果到秋冬季节流感季的时候，你希望能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能够避免流感的侵染，那么你是需要去打疫苗的。这就是因为流感它总是在突变中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每年呢才需要根据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的一个预测，然后呢去打相应的疫苗。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您说的那个情况。但是如果真的发展到流感的这种情况呢，它就会是介于一种普通感冒与一种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传染性疾病之间的这样一种状态。您说流感危险吗？其实流感要说也危险，它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小孩子啊，还有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还有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它还是有相当的危险性的。但是您说它很危险吧，它又不是一种特别危险的疾病。很多人得了流感之后，只要你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我们都是可以痊愈的，对吧？所以呢，如果说将来这个新冠发展到了流感的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那可能你要想通过疫苗去真的去保证自己不会被它感染，那就得每年打，这还真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多的选择是那我就不打了，我可能只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我也不会被这个病毒所感染。这完全要看病毒未来的发展的变化的趋势。 我再和你分享一个数据啊，几天之前我看到呢，美国最新的因为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0万。 那么这个数据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数据了。但回到之前您跟我们分享的病毒，看来它的发展方向啊，就是独立在变弱，但是传染性呢会变强，以至于呢后来很有可能呢会和人类在历史上经历的其他的类似传染病啊，或者说这种呼吸道系统的传染病啊，变成同样一个类别的病毒。那么这个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其实眼睁睁的看到呢，因为这个病被感染的人数在上升，死亡的人数也在上升，即便它的毒力在下降，但是它的传染性是在增强，最终看到的因此死亡的人，受到病毒侵袭的人的数量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是不是这次我们要重新来对于病毒的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即便它的毒力在变弱，但是它感染的人多了呀，这个基数实在太大了，最后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依然还是不可小觑啊。您怎么看待我刚才分享的这个数据？ 是的，您说的这个非常的有道理。所以呢，这个其实要分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说，这个毒力下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尺度上。我们刚才提到了艾滋病病毒的这样一个例子，艾滋病曾经一度传播的还是非常广泛的，特别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个时间跨度是40年，对吧？我们刚才说40年，那40年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潜伏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大概不到30%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毒力下降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缓慢的。当然了，艾滋病毒呢，是它是一种血液传播的病毒。那么我们现在谈论的新冠呢，它是一个这个我们通过呼吸道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病毒，而且呢，它的感染人数可能还要更多。那么这个毒力下降的速度可能反而是会提高的，但是这个提高仍旧是在年的这样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至少要等几年以后。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只不过从新冠出现到现在都还没有到2年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期待它在2年甚至3年这个时间尺度上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独立下降，这个可能是不现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对的，就是说这个感染人数像上升了之后，这个死亡率仍旧是很高的。所以呢，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防疫政策，包括这种动态清零的政策，在我看来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其实是我们保护了大多数人，特别是我们保护了那些整个对于这个这些呼吸道的传染病整个防御力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有就包括了可能我们每个人天生我们产生的抗体的情况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天生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病毒就没有什么抵抗能力，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在冥冥之中被我们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政策给保护起来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可能自身并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你一生都无法得知这样一个确凿的情况。只能说呢，我们的防疫政策其实是保护了我们大多数人。我自己认为这样的防疫政策以及这样的一个就动态清零的政策，我觉得在长期一段时间内都应该是继续维持下去的。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个政策，我们才能够应对病毒不同的变化而做到心中有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一起来解读了一下新冠病毒最新的变化的这个种，叫做奥密克戎。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那么今天的对谈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叶老师。 谢谢玉龙，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最容易被谣言骗到的真好骗，而今天的我呀，要向大家诚挚的推销推荐一款生活好物。 什么真好骗？你要向大家推荐什么？算了，不管是什么我买。 我这个二姐真好心啊，什么都好，就是太爱买买买。二姐，你还没听我介绍呢。 嘿，我买你 你推荐的你还不高兴，那你介绍呗。 其实啊，我是想向大家推荐一款牙膏，它体积小，包装漂亮，口味丰富，从薄荷味到草莓味再到麻辣小龙虾味，任君选择。最关键的是它使用价值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预防胃病和胃癌，是乃居家旅行必备之良品啊。 郑好骗，可以了，你说到麻辣小龙虾的时候我就已经心动了，这是多么奇葩的口味啊，我喜欢。 我就知道你品味不凡。 关键是你说这牙膏它还能治胃病，哎呀，正好我觉得最近胃不大好，我已经决定了买它。 二姐，哎，先别激动啊，这么好的东西我早就给咱家买好了，已经放到洗手间里了，今天晚上你刷牙就能用上，我给你买的还真是麻辣小龙虾的味儿呢。 哎呀！ 啊，怎么了？哎，好像是大哥在叫啊。 大哥，你没事吧？ 谁把我牙膏给换了？哎，我牙膏呢？现在换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预防胃病的保健牙膏啊！我给你换的还是你最喜欢的巧克力味的呢。嘿，大哥，我是不是很有心呐？ 嘿。你有没有心我不知道，你没有脑子我是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牙膏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更别提什么预防胃病胃癌了。 可是我前两天刚看了一篇文章啊。 你又看什么谣言了吧？ 你知道幽门螺旋杆菌是什么吗？ 啊，我知道我知道，它是引发一些溃疡啊胃病啊主要的凶手。 那你们知不知道幽门螺旋杆菌主要在胃里，你的嘴巴幽门螺旋杆菌可不把它当家，你们说单独进行口腔杀菌有什么意义呢？ 那杀死口腔里的细菌也是好的嘛。 对，可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某种牙膏能彻底杀灭口腔里的幽门螺旋杆菌。你看的这些卖货的宣传文章里说的研究都不靠谱，某些牙膏的宣传中啊，列举的科学研究都是仅仅停留在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阶段。而且你说预防胃病那就更扯了，你就是刷了个牙，你又不是洗了个胃。至于清除口腔细菌的话，普通牙膏刷牙也能清除细菌，减少炎症。所以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劣质巧克力味的牙膏呢？ 那我胃不舒服我可怎么办呢？ 听我的，三个字，找医生。现在立刻马上把我牙膏换回来。 大哥，不好意思啊，那要麻烦你在楼下的垃圾箱里去找了，我已经丢了。对不起，你的牙膏。 哎，看来我的牙膏就像你的智商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啊。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